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喜爱老北京传统雕漆工艺，就来王府井工美大厦雕漆精品展。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莫文蔚2015年10月24日办事达，畅享城外城之夜。 孝是善之首，孝是德之本。市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各位上午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来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来关注一下泛亚危机，投资者的利益是不是只能靠自己？那第二个话题呢，我们会来关注一下保障性住房空置一年引起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市中缅律师事务所的黄丽玲啊，黄律师，黄律师您好。 宋阳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记得几年前啊，在这个央视春晚有一个小品，是黄宏演的一个小品。 嗯， 大概呢，他有这么一句话：数个一二三四五啊，这个把钱呢埋到花盆里边，100变200，200变300，大概 能长出来， 还能长出来。这人民币啊，100块它能往外长啊。当时我看过这小品挺好，我说真是谁家要有这么一个花盆，以后不用干别的了，把钱往里边一放，哎，就等着它往外长啊， 就聚宝盆， 还聚宝盆哈。其实现在在社会当中啊，有很多的金融理财的产品和这有点类似，就你把钱投过去之后，一年两年一个月两个月，它会产生很多的利息，你会有很多的盈利哈、啊，还有很多的这个钱你可以拿算投资。 嗯， 现在在社会上投资的渠道有很多，但是有一些是正规的投资渠道，但是有一些让你看着这个很诱惑你啊，年利率达到10%以上甚至更高的这个利率，但呢本身的平台又是一个正规的平台啊，很多人就被吸引过去，可是往往因为高收益的背后就存在着高风险啊，很多人的钱就拿不回来了。所以今天咱们说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泛亚危机。哈，20多个省份，22万的投资者，430亿元的投资，目前是难以讨回啊。这数量比较庞大的投资群体，如今就陷入到了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兑付危机，咱们就简称是泛亚危机哈。根据报道啊，最近几个月不断有投资者在全国各地声讨。9月21号。投资者的怒火就烧到了咱们北京金融街的证监会的门口，要求清算泛亚。怎么一回事啊？泛亚它是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呢2011年开盘，它并不是一个非法的平台，而是有着云南当地政府的批文啊，就是它是一个政府监管下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投融资的一个平台。 没错，交易平台。 哎，交易平台。但这交易平台干嘛呢？主要他干的事儿呢，就是说，投资者把钱放到这平台上做一个融资，然后把钱呢交给另外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做有色金属的这种买卖的投融资。 没错。 挣到钱之后呢， 平台拿一部分，然后投资者拿一部分啊，这么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有媒体指出啊，这次危机的起因呢是泛亚推出了一个叫做日金宝的一个活期理财产品。投资人说了，说这个投资理财产品啊，保本、随取、随存，而且是高达10%几的一个年化收益率啊，说这算是一个梦幻级的产品了，很难不让人动心呐。但是到了最后，本金跟收益都找不回来了啊。另外还有媒体在报道说，这个泛亚危机本身难道不是一场庞氏骗局吗？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来支付委托金和短期回报，来制造一个赚钱的假象，进而让更多的人往这个地方来进行投资啊。目前这个事情爆出呢，还在相关的侦查阶段，因为警方已经介入，警方有很多的投资者都在报警，警方也数额很庞大，说是430亿，当然泛亚平台说不是430亿，是360亿，但哪怕是360亿，这个数额也是相当相当的庞大哈。这个事情咱们先来说一说哈，黄律师先来说一说，那关于这次危机的性质，包括泛亚本身这个平台它的一个角色和它的一个责任，很多消费者把这个事情归于政府啊，政府你的监管出现了问题。当地政府，难道你怎么你推出这么一个让我们消费者亏损的一个平台，这是你政府的责任呢？怎么能让我们消费者亏损呢？360亿去哪儿了？你政府不监管吗？首先很多人就指责当地政府或者相关的监管部门出现了什么什么问题。黄律师，您这样，您先把这几方的责任跟义务权利您给划分一下，就在整个这事件当中，谁应该干什么，谁应该干什么，谁应该干什么，咱们先把它摆清楚。 咱们分析一下这里面他们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对、 首先咱们说到的这个泛亚的这个交易平台，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确实是经过了这种正规的审批程序的，它是一个合法的交易平台。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正规的审批程序呢，并不代表它是政府开办的，它并不是政府开设的。其实我们说，我们任何一家现在在经营的这些有限公司也好，普通的这种公司也好，它也是经过了政府审批的。是什么政府部门审批？咱们工商部门的审批。所以呢，它经过了这个审批，只是说它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资格，那它其实也是在这个经营活动当中的这一方主体。那么它从事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交易平台的这个服务，那么它在法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其实他在这里面从事的活动就是一个居间服务的活动。居间服务他是怎么居间呢？他给谁来居间？给哪两方居间呢？一方面是投资者，也就是说拿到这个钱，我希望去做投资，我希望赚取高额的这种利息利润的这样的投资者。还有一方面呢，是说需要有融资需求的人，我需要借这些钱，那么我要去做其他的，比如生产经营，还是说我的这种交易买卖等等这样的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平台就是应运而生。那么在这两方面之间呢，它提供的是一个这样的居间服务。那么在这个居间服务当中呢，它其实是促成了这个借方和贷方的这样的一个借贷关系的成立。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活动。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这个纠纷呢？而且大家可能会质疑说，我那么大一笔钱，360多亿或者是400多亿的钱去哪里了？那么这个300多亿或者说400多亿的话，是不是应当是放在政府的监管之下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是你们在民间活动的一个借贷活动，这一个投资行为，一个经营行为。那么这笔钱放在这个平台交易的时候呢，政府部门并不对于每一项它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但是不是说这个不监管的话，就是说没有法律责任。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相应的这个法律体系的话，还是有这样的相关的法律条款，你可以套用不同的，适用不同的这样的法律条款和法律，因为我们要确定它的这个性质是什么。因为我们说投资一定是有风险的，它有可能是有利益，也有可能是有亏损的。当如果借贷双方订立这个关系的时候，首先它肯定是有一份合同，那么这个合同是怎么约定的，这个是至关重要，这而且是投资双方的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甚至是高于法律的一个约定。而在这个里面呢，泛亚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责任，这里需要看泛亚在这个合同当中，甚至泛亚在自己的这个网站 或者是宣传当中有过什么样的表示。因为咱们这个互联网金融啊，这个 P2P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管理的行为啊，也在近几年确实是迅猛的发展，大家的这种投资热情也确实是高涨。那么对于它的这个管理或者是法律适用呢，其实也存在着有一定的这种争议。所以呢，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呢，前不久就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司法解释，关于借贷关系的这样司法解释，里面有一条专门说的就是这种互联网金融这个平台上促成的这种借贷关系如何界定它的法律责任。如果是仅仅是通过这个金融平台促成的这个借贷关系，那么平台本身它不是借贷双方的主体，这个法律责任不应当去找平台，要求平台来承担这个担保责任。但是如果是这个平台无论是在自己的网站上，还是说媒体推荐会上，还是说在这个广告上出现过我为这个交易，我为这笔借贷要提供这个担保责任的话，那么他这个交易平台的担保责任就跑不掉，那么这个投资人的损失，他的本金或者利息的损失就可以找平台公司去要。 这样一解释，投资者，然后呢，投资的平台，然后包括借贷人啊等等，包括政府的监管，几方面的角色，目前我把它分得比较清楚了啊。但是呢，你看，其实啊，这个我们的消费者都说挣钱啊很难，钱不是大海潮水潮来的哈。所以呢，当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为什么有很多的目前拿不回本金的投资人来到北京，来到金融街，来到证监会啊，要求对这个平台，对相应的部门的监管做出更多的或者更深的一些个追查，甚至有很多的投资者把这个事情慢慢的去往庞氏骗局上去推。那想，我想一下刚才黄律师说的这些个，那是不是如果一旦他把它认定成一个庞氏骗局那样一个方式，那你这平台就跑不了，就是你平台的问题，那我也不管，我也不跟那个真正的这个借贷人啊借款人去找，我就找你平台。 没错，因为刚才我们之前分析的呢是一个常态化的情况下，这里面各方主体安分守己的 各 自的 其职的啊， 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角色。但是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往往是为了追求这种高额的利润哈，可能这个经营的方向也会有偏离。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人提出来说泛亚涉嫌就是一个最大的这种庞氏骗局。那么庞氏骗局是什么？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利润率它不是来自于说这个投资人这个融资的这笔钱的这种经营啊生产行为产生的利润，而是通过下一个投资人的钱拿过来，我当做利息或者说我当做利润去还给上一个这个投资人。因为照这种模式的话，其实是没有利润产生的，没有新的利润产生，无非就是说有一个新的人加入，他把钱拿进来了。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说投资行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理财的这种行为，应当是什么呢？我这个钱拿出去之后，人家拿去生产了，人家拿去经营了，产生利润了。那么产生利润之后呢，我们按照各自的合同关系、合同的约定，我们分取，我们按比例来分取，这是有新的利润产生的。所以现在在网站上我们能看到的信息，泛亚的工作人员他自己解释是想说，我们现在这种经营模式呢，是有真实的交易双方，有真实的借贷双方的，我仅仅是提供一个居间服务。但是大家质疑他，肯定是说你现在因为你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在网站平台上的价格明显的是高于了现货市场上这个有色金属的真实的价格，所以你这个所以带来的这种公式计算之后产生的这个利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的利润，而是那你怎么来弥补这个窟窿？只是你通过新的这个投资人把钱拿进来，来作为这个利息，作为这个利润去弥补上一家的这种投资客。那么如果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话，这种经营行为应该是涉嫌到咱们的刑事犯罪。这种刑事犯罪的话，需要我们公安部门的侦查来介入。这里面呢，他们应该会调取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刑侦手段来调取各方面的证据，来对于这个法律关系进行认定。 是一个平台啊，现在这个咱们社会上关于投融资的平台太多了，大家去这个银行，你去存钱就知道，一到银行，哗，一个单子马上就会有大堂经理给你推荐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说我们马上要推出一个什么，我们下一步要推出什么，您看这个合不合适，根据您的情况应该选择什么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投资的产品太多了，太多了。那你怎么样能够吸引消费者把钱投到你这儿？ 几点，一个是安全放心保本，你放我是安全，另外一个在保本的同时那就是高收益啊，高收益。你说这个平台咱拿泛亚来说哈，真的是买这个有色金属交易啊，做这个有色金属交易的话，究竟它的利益产生能有多少？我估计很多投资人啊，就在泛亚上做投资人根本就不明白有色金属交易是什么， 肯定是搞不明白的， 也不懂有色金属交易它的利润点究竟有多高，那可能承担的风险是什么。那如果这个平台我告诉你你亏钱了，那可能大家哎呦亏钱那我不投了，那一直说我们一直在挣钱一直在挣钱，我们的房价一直在上涨一直在上涨，那就会有更多的钱进来蜂拥而至。所以这个平台究竟是不是真实披露了有色金属交易背后真正是挣钱了还是亏钱了，可能这个是警方在下一步调查过程当中需要来做出调查的和解释的东西。 没错，作为一个居间方的话呢，一方面是要真实的客观的没有隐瞒的披露这种交易的背后，还有一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当起到一个如实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能做虚假的宣传。所以在这个角色里面呢，咱们可以去通过最后警方披露这些信息来判断泛亚是不是一个合法经营的行为，他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涉嫌咱们说到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等这些刑事犯罪。 咱这个抛开这个就这个案件本身啊，但是咱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预测，如果说哈他确实涉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那整个他的宣传上他确实有问题，那这400多亿元这钱您觉得能追回来吗？或者这个钱好追回来吗？ 啊，一看这个金额啊，而且从它涉及到的面来说的呢，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案件的。如果是涉及刑事犯罪的话，那么如果要说到追回的话呢，确实是要看这个资金的去向以及这个现在的这种情况现存是多少。因为在刑事案件当中呢，涉及到这种经济损失的，我们一部首先应当是在刑事案件里面通过退赔。一个是退赃，还有一个是赔偿，通过这种方式看能不能弥补受害人一部分损失。除此以外呢，如果是不涉及到刑事部分的，在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之后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是一个借贷的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通过这个法院的强制执行的这种力量，看能追回，能替这个受害人追回多少。但是呢，我们这里面也确实是想提醒一下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哈，在这种投资理财的时候，在这种进行这种交易活动的时候，确实在这个明辨合同关系、明辨这些法律关系这个前提非常重要。我们有时候听到朋友说，我去银行存钱，然后存出了一个保险。 对， 我去银行是想存钱来着，结果变成了一个买了一个理财。 对，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可能听众朋友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我只要走进了银行，那么我就是跟银行建立了这种法律关系，借贷或者储蓄这种合同。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经营模式的这种多样化啊，有的时候是保险公司的人在那里进行推销他们的保险产品， 没错， 或者是有一些咱们像这种经过了合法审批的这种向各社会公众公开募集发售的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产品、信托产品，在这种金融机构的话，它也是能够看到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关心的这种高收益高回报之外，咱们另外您提到的那几点，比如说是否保本、是否稳健、是否能够灵活支取，这几点呢也是我们要问清楚的。除此以外呢，我觉得作为律师，我们想提醒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看清楚落款，你是和谁签订的这个合同。 没错啊，那个章盖的是谁的章， 合同上那个章是谁的章，是不是银行的章， 可能是另外一家保险或者理财公司的一个章了、 没错， 还是要看清楚。好了，这个案件呢咱们就说到这里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聊今天的第二个事情，保障性住房空置引发大家的关注，也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外面天气也不错哈、啊，阳光灿烂的哈、啊。昨天前天晚上一场大雨哈、啊。 大雨的洗礼，然后有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啊、挺好的，其实你看到了这个季节啊，金九银十。一方面金九银十呢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说往往说到了这个深秋啊就回到了北平啊，就是原来有，现在网上也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原来的那些老照片，北京那些老照片哈、啊、挺好的，是这是咱们北京最好的时候，就是活的原来那个北平啊。金九银十还来形容被一个企业和一个行业来运用，就是房地产， 没错 啊，就又到了金九银十了啊，大家都去买房啊，看房啊什么的哈。最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里朋友里面有没有去买房跟看房的，但是最近啊有一条消息呢却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说是啊目前在全国22个，哦不是全国，是全省啊，这是浙江省的一条消息，是在全省22个县市的保障性住房当中空置问题严重，这是浙江省。浙江省审计厅呢最近说6000套保障房空置超过一年啊。咱北京也有保障房啊，北京保障房往往都是一号难求啊，是吧？但是为什么现在在从全国层面来看却有很多的保障性住房长期空置呢？这个让咱们住在北京的朋友有一些意外，说哎呀这房都拿到北京多好，我们都有房子住了。可是在全国来看确实有很多地方的保障房空置，而且是超过一年还往上啊。于是就有很多网友朋友也在议论说，为什么要建那么多保障房啊，是不是我们有房住你还建保障房，那是不是政府的投资，你政府的审批也出现了问题，那这里面会不会有猫腻，会不会有腐败，甚至里面会不会有福利定向安置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因为你盖了房你又卖不出去，你放在那地方，而且这也算是政府的一部分的投入，因为政府有补贴在里面嘛，啊，保障房那怎么来看呢？律师那来说一说，从保障房的角度来看，保障房本身它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保障， 没错， 嗯，就在于保障这个咱们没房可住的，或者说我急需更换我住房条件却经济实力达不到咱们的市民朋友。 其实保障性住房呢，它首先它体现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是这是一个政府福利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政府福利性行为主要针对的群体是哪些群体呢？应当是这些家庭困难的，然后中低收入的这些群体。那么为了解决这一个安居的一个问题，那么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呢，其实在我们最近后面这几年呢，它的规范呢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它的那种建设还有它的分配也是越来越严格了。那么对于在浙江能发生一个说这么大面积的保障住房能闲置这么长时间，那么可能对于我们这个在一房难求的北京，咱们生活在北京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是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通过这种分析呢，我们能发现它闲置的原因可能会涉及到哪几方面呢？它一方面有可能是说这个保障性住房的规划问题。比如为什么它的这个规划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房地产建设当中呢，首先是规划要先行的。你在之前的话，你就要说我大概要怎么建，我建在哪里。那么这种保障性用房呢，因为它确实带有这种福利性质，而且是照顾这个中低收入家庭的话，那么它在规划选址或者是配套设施方面有可能存在的这个，一个是比如说地处偏远啊，或者是配套不够齐全啊等等这些因素，那么有可能由于这种规划不当的原因导致了一个选房的热情， 并没有那么高、 嗯、 高、啊、高涨。那么另外呢，可能还会存在的，比如说这种房源的这个来源的问题。因为像北京，我们以前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项目当中啊，它确实在一个商品房的这个开发的项目过程当中，要配套、 嗯、 配件一部分这种安置用房、保障用房、 嗯、 那么这样的目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实现一个叫多元混居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把好像 画个圈儿，对吧？ 画个圈儿，你就怎么样、 啊？有钱的住这儿， 对、 啊，然后没钱的咱们是吧？那边去不是？ 绝对不能 这样， 不能这样。所以呢，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保障用房的这种审批建设过程当中呢，非常注意这一点，就希望能够建成这种多元混居，大家能够一起就是共同形成一个这样的生活圈和方便这种生活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拿咱们北京举例啊，当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浙江啊，就拿北京， 嗯、 比如说。咱不能说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 嗯、 是吧，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者，但是我也为这个社会出力了， 没错， 我也想住在四环，我也想住在三环，对吧？你不能说我没有钱就给我赶出去啊，不能这样哈、啊、但是这个咱们今天说的是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其实说的是这个金融的理财的事儿、 嗯、 我们把这个政府监管放的一部分啊，就政府监管它只是起到一部分的一个作用啊、 嗯、 更重要还是这个合同的两方的关系人的事儿。 嗯， 但是在这个保障性住房， 嗯， 政府它的角色可就大得多得多， 它占主导角色 啊，它就大得多得多。 嗯， 就是说浙江为什么出现6000套保障房空置超过一年哈、啊、像刚才那个黄律师您说有一个观点，就是你不能为了盖保障房而盖保障房，你真的是要给老百姓让大家去住。 对 啊，你说我只是我需要6000套保障房完成任务，我就盖6000套，但其实根本没有人去住，你太远了啊，你的配套设施不是说你盖完我就必须去住的，这个还是有一个双方的一个选择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保障房这个制度的设立的话，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部分家庭的这个居住的问题，它是一个便民一个福利的措施，所以你要最后导致说它一点都不方便了，它不能作为一个安居的话，那就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一项这样的一个举措的一个初衷就违背了，那就不能够实现了。应该是说我们这个保障性住房其实也是一种多元化的，咱们在北京或者说其实保障性住房的话，它是可以建成这种不同层级的，比如说是有廉租房，可以说是定向安置房，还可以说是两限房，它是 经济适用房， 对、 啊、等等， 可以你针对不同的这个家庭情况，它可以选择不同的这样的房屋的来居住，而这些房屋并不是一定要规划在这种边远的地方，可以是在这种市政比较繁华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实现这种生活需要的这样方便。 嗯，咱们来说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问题哈，政府盖了保障房，然后呢老百姓买这个保障房，双方会签订一个合同，购房的一个合同。在我之前接触过的这些个信息里面，往往这个保障房的购房合同它比商品房要多出很多。第一个，你买完之后几年之内， 嗯， 你不能出售， 没错 啊，几年之内，几年之后你出售了你的盈余部分的多少多少，你再给相关的当地政府或相关的房管部门啊，包括住建委等等等等，反正是这个钱呢，你也要把收益的部分交给政府一部分，那么就会有很多的购房人在考虑这个问题了。按照我的经济实力，我可能也就买一套房，对吧？我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限制，我去买保障房了，干脆我还是努努劲儿，我还是弄点贷款，我去买那商品房吧。 商品房 啊，至少我后续我的更自由一些，我买卖更自由一些。所以在这个合同订立的这个里边，法律层面上是如何约定的？是不是说当地政府或者当地的住房保障部门出了这么一纸合约，单方面的合同这么约定，你就必须得这样做，你不同意你就买不了这个保障房。 因为这个保障房和商品房确实是有很根本性的差别的。 嗯， 那个商品房我们说它冠以商品这个字眼了之后呢，它更多的其实是应该是交给市场去决定，它是市场决定的一个价格也好，或者说是交易也好。那么保障房它前面有一个前面这个字眼很重要，它是保障性的。那么这个保障性的带有着更大的性质是这个社会福利性质的。 嗯， 那么社会福利性质的话 呢，在我们一个房屋的这个使用的价值里面，首先体现的是它的居住的一个价值，另外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可能体现出来一个保值或者是增值的这种概念。但是其实如果是纯粹的以市场的这种角度来分析的话，它甚至还有存在着说贬值的这种风险， 也有可能。 但是保障性住房它对于这种投资的理财的这个功能它是削弱的，或者说是它应该是摒弃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说